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兴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大邱庆北对策委员会、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，13号在兴州举行第三次韶城里泛国民和平行动集会，表示要求撤销萨德部署。同一天，原佛教等各宗教团体组建争取萨德部署撤销宗教徒和平联带，并投入了反对萨德部署斗争。